好，欢迎收看《Otta Channel》，我系杰达， 我系末日。呢度系《Otta Channel》，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今个礼拜就 TGS 特集， 哇！ 我讲呢个特集，我讲呢个特集，我觉得系我觉得良心不安，有良心过意唔去。 点解啊？啲消息无论系数目定系强度，都系低引到爆。 嗱，本来咧嘅发位通咧，系连去到 Detector Direct 都会有一个 drip 住 Detector Direct 特集，然后咧就一大堆 link 咁逐条 link 揿入去，你睇晒所有新闻噶啦。但系我发位通冇嘢，得电击一个有做咋。我觉得电击系最有心做噶啦，叫有个叫稍微叫似样啲嘅 list 系话俾你知，今次即系有啲咩嘢，虽然都系坚气嘅。我睇佢，哇！地球防卫军元神唔乸系啊嘛？比较似样就系 DQ 十 offline， 即系将只 DQ 十嘅 online 版变咗单机版，跟住只人吐槽佢就Final Fantasy 人王嘅FF Origin， 得我会留意嘅信长夜望新生2022，本来系话今年会出嘅，但结果就下年先出到。同埋访问个 producer 就话今次重点系武将 AI， 但系等先，你上一集啲人弹咧，弹得最紧要就系你个 AI 废嘅。俾委任 game 用，咩都冇做，冇嘢冇做过个玩家，你仲嚟一次啊？唔系啊嘛，咁样嘅。咁我睇完呢个料就系、是、死啦，净系依堆依度嘢，我五分三分钟讲完噶咯，点算啊？有咩啲嘢可以值得我讲咧？我又唔想讲 F Origin 喎。 啊，咁啊，我对我嚟讲最大嘅都唔算，我唔知可以叫惊喜就系、是，咁我同原来你未执噶。我近年佢啲作品或者消息少到咧，我系硬系认住咧，佢系静静鸡接 Q 咗咧，因为游戏公司接埋唔出声系唔系好出奇噶嘛。我知佢同 H Game 公司有少少唔同嘅，你话佢居然唔单止未接，仲有新作，对我有唯一嘅意外啊！即系都唔开始算惊喜啦。 你未死， 即系 即系我觉得好刻薄讲嘢。 啊！但系佢做出嚟如何，咁我都唔系就好期待嘅咯。咁啊， 即系讲，虽然即系咁讲啦，虽然我都知道 TGS 冇嘢讲嘅，但系冇嘢到依个地步，其实喺个意上面都几天才。你不如唔好拎教啦，屌！ 咁啊，有一样嘢就我哋都系之前我哋提过嘅，咁就Sega 嗰、那个咩好懒系神 啊，系啦，唉、几乎啦。嗰只所谓真 RPG 嘛，喺嗰、那个讲嗰度讲到自己几劲几劲，大家都几非常期待，然后哦。嗰只索尼战记嘅新作啊 ，Chain Chronicle 啊 ，Chain Chronicle 新作先 Chronicle 嗱，都系嗰句封锁嘅话，呃你十年八年，我冇有一零冇加过你啦。我上个礼拜讲新闻的时候已经提过啦，嗰阵时就已经讲咗啦，听呢个好有可能系Chain Chronicle 相关噶啦。佢结果系真系喺 TGS 公布咗啦，系 Chain Chronicle 嘅续作。 系啊，基本无聊货，基本游戏无聊 ，game 内货金。 Exactly 完全中，因为你讲 Sega RPG。而家讲，我谂真系谂唔到其他嘢噶啦，即系除非佢真系又再中个头埋去。但系而家 Sega， 我唔系好觉得佢会咁样突然间再做新嘅嘢出嚟。佢话真 RPG 其实系冇呃你嘅，因为个 title 系有个真字啦，先我知大家先可以读个新可以叫真啦。 你咁样你咁样识啊？ 然后佢系一只 RPG， 哇好烂我啲笑话。 喂，咁同呢个真哥斯拉一样意思啫嘛？ 真无超人、真哥斯拉、真 Kiko， 系啊， 你会谂咩姓名拍得笨？ 咁啊，因为我之前都讲过啦，呢、这个 Chain Chronicle 都差唔多系时候要换代㗎啦，即系睇佢而家做得咁 Q 气，咁当然啦，我相信佢就唔会话出一个新嘅就冇后嘅，即使天堂二出咗之后，天堂其实仲温咗好耐咁解啫，咁佢而家就已经做咗事前登录㗎啦，佢话12月15号出，咁啊，姑且睇下咯，冇嘢，就最近最主要都系佢个游戏系统系时候更新㗎啦，即系大家玩都厌晒㗎啦已经。咁样，咁既然俾我压中咗，所以都系鸡要攞出嚟勾位一下啦。你点可以俾你跳跳咗佢？咁啊，咁再有一个咧，就即系，与其话我对个作品有兴趣咧，不如话我对个制作者有兴趣咯。就系咩咧？呢个 DI 啊，简称系 DI， 因为因为咧个其中一个制作者系呢个海发纪光，我成日调转咗佢。 哦，学员孤岛好似茂里系嘛？ 咁啊，仲有阿炎野君之狼刺，嗱呢个咧就识，但系唔系战犯，嗱呢个再另一个战犯，心健真 ，Psycho Bass 俾佢搞， 又系另一个茂利，你将呢两条茂利顶你， 系啦，所以佢个世界官员案三个入边咧，有一个其实都几出名噶，其实即系如果你识睇嗰啲嘢，其实都系一种点讲，好重个人风格咯吓，未至于系战犯级，但系另外两件咧系战犯嚟啦，老即系所以咧因为原创作品嚟噶，咁佢应该冇乜嘢可以呃嘅，咁啊即系但。 但系佢就点话呢套作品我睇过，我睇你点扑街法咯。 海发技工加新健身，净系呢两个人名加埋出嚟，我已经攞支水火出嚟肥佢啦。 所以睇一睇啦吓，就唔系期待方面的， 唔系系都系期待嚟嘅，喺你个意上面。 定系佢会负负得正咧？我唔知道啊，即系呢个可能性嘅微乎其微啊。即系我谂，我哋提嗰啲全部都不是特别啲啲好嘢嚟，即系老实讲。 唔系啦，听呢个我就哇，边下个天才咁样搵呢两位老爷一齐合作噶？ 喺基佬上面成日讲咯，即系啲梦幻组合啊嘛，即系。 唉， 好啦，咁我哋讲翻啲唔系 TGS 相关，但系喺嗰个时段嘅嘢，咁啊，尤其是老任啦。 首先就其实之前都讲咗噶，头先我讲咗啦。首先就之前讲过嘅，咁你听到大 V 就大乱斗 SP 就最后会追加新角色，系迪士尼，亦都唔系迪士尼嘅王国之心主角 Sora， 只系唔系大家认知嘅迪士尼， 因为有呢个讲法嘅。首先就系当初咧王国之心做嘅时候咧，就已经讲到明，就唔会将迪士尼嘅本家角色摆喺其他游戏度。咁 Sora 佢虽然就话迪士尼，虽然王国之心迪士尼啫，但系佢始终系原创角色啊嘛，咁你咪攞嚟用咯。 即系两样啦，一嚟就可能系版权问题啦，第二咧就系咧，其实调翻转讲啦，如果以游戏嘅角色嚟讲咧，其实系 Sora 系比啲咩米老鼠啊、铜锣鸭啊嗰类更加适合放喺大乱斗，无论系边一方面，无论系角色属性方面定系咩，而且即系有啲人话 ，True 都唔系米奇老鼠啊，咩咁冇兴奋咁吓？呢个你知唔知大乱斗个玩家票选想加入嘅人气第一名就系 Sora。咁大家好兴奋，好正常嘅事嚟噶，系咪先？ 嗯， 即系亦都系相关啦。咁就系《王国之心》就上咗系 Street， 咁但系咧就系好省力版本嘅 DLC 嚟嘅啫。咁啊，咁大家明啦。即系如果你系冇接触过呢个嘢咧，第一样就首先系佢啲编号啊，即系有1.5啊、2.5啊、2.8啊嗰啲，即系最终都系数到3啦吓。嗰啲一大惨咧，如果你要你而家入坑嘅话咧，都几捻多嘢你搞。 即系依个其实喺查开讲就系之前我睇 AF 新剧场版，我就系问我科目家 B 啊，佢咩1.1、2.23系乜嘢嚟噶？唔捻使理佢，废话嚟嘅。 但系啊 ，Kingdom Heart 嘅点几点五点八啊嗰啲嘢咧，系好真系好重要。佢只不过话佢觉得佢喺个主线推进啊嗰类嘢入边唔足够叫做正统续作。老老实实讲，佢个1.5实际上正常人你会叫佢2噶啦。咁样系咁样噶，即系 嗱，补充点，头先我讲嘅其实咧，当初Squarex 咧同岩田聪，即系岩田仲在世嗰年度讲过嘅 Kingdom Hearts 嘅，即系会急有可能急啦。佢当初讲明嘅，同岩田聪讲，即系讲咗明就系唔会有迪士尼嘅老角色急嘅，所以咧基本上就一定系 Sora 噶啦，差唔多喺度。 睇嗰都系嗰句，各方面都系阿 Sora 适合啲嘅，真系。 啱，咁系。 好啦，咁 迪士尼角色，我唔通你即系话你唔通冰雪奇缘公主去打咩？虽然我觉得可以， 我又觉得冇问题，冇 问题。迪士尼其实如果出得噶，我 OK 噶。迪士尼大乱斗， 即系就算系你真系唐老鸭，你米奇老师，我唔同你讲版权问题啊。咁你喂，老实讲，你任天堂大乱斗入边都有啲角色完完全唔似一个战斗角色噶啦。即系你买一个唔识卡比嘅人。你话佢似唔似一个战斗角色？佢哋一定唔会觉得，佢哋觉得系普通吉祥物嚟嘅。当然你识卡比就知道， 恶到爆啊！ 佢唔系适合战斗角色，佢系最终 boss， 佢系宇宙大魔王。 正正正仆，正亲生仔啊嘛！ 啊 ，OK 啦，咁啊， 嗱呢个嗱，好啦，咁讲完一单嘢，讲下其实都算系大新闻嚟嘅。咁其实就传咗好耐下噶啦， 都唔系好耐啊！我哋即新闻都提过嘅， 就系、是、明月念阳就会离开 Sega 去网易。 嗰陣時傳嘅新聞，彭博嗰邊報就咁樣報。嗱，我都話咗啦。嗱，我唔係話呢單嘢係真，而係話呢單嘢係好有可能係事實。咁而家就證實咗一半啫，就係、是、離職嗰部分。係 啦，明月鏈人同佐藤大輔都係人龍工作室嘅老人啦，就離開人龍工作室公司噶。咁咧就要就喺官網度就話新體制就由橫山昌二代替明月做人龍工作室架頭。咁佢兩個離開。 即其实佢近几代都已经系做到大噶啦。 据我所理解咧，第三代、四代开始咧，差唔多2015年啦，横山昌二系人龙嘅系列嘅真正阿头。明月其实就已经唔再实际上唔会直接参与人龙嘅嘢噶啦， 变咗监督嗰类咯， 制作人咯 ，producer 咯， 监制咯， 做宣传啊，出嚟做嘢，但实际上真系落手落脚 run 只 game， 包括而家人中木村啊、人龙七啊、人龙八咧。基本上都系横山昌二做嘅，所以其实咧喺如果真系实际游戏嘅制作嚟讲咧，基本上系冇影响嘅。 喺人工工作室，其实真正做落手落去做嘢嗰批人，其实已经换晒人咁就系噶啦。即系而家个体制，其实就纯粹叫做咩？等阿横山昌义真系坐正，而唔使净系成日做挂名铺，做晒真正阿头嗰只。 唔知算系好消息定坏消息啦，就系、是、咁。所以咧，上一代大家屌到开花嘅嘢啦，依然系继续出现嘅。即系唔好谂住生人事生化风雨何那样，冇呢咩事。即系之前咁啊，俾人屌捻到开花啊嘛，咁啊，包括呢个啱啱出嘅呢个《人中木村二》都系咁嘅情况啦。 嗱，《人中木村》我就冇玩，等有机会先再玩啦。咁其实《人龙七》嘅话咧，基本上属于我形容其实咩叫真香游戏嚟嘅，即系 game 出啲人话改做DQRPG 嗱，补充下，《人龙七》嗰个 DQRPG 咧系得到 Square Enix 授权嘅。呢个你睇系佢批准玩嘅，咁咧当初未出嗰时候，个个咧就屌鬼晒咁嘈啊乜，炒下拆下，结果出就成班真香。 咁啊，人中木村嗰边咧就系、是、佢太过强化纸游戏啊嗰类嘢，而反而调翻转个主线就好薄弱。 人龙系列嘅传统嚟噶嘛？ 系啦，咁啊个主线游戏又几丰富啊，不过就点讲啊，佢啲龙嗰啲要素又系有啲夸张咯，即系边个啊？你话佢系咪真系好差？又唔系，但系。总系有啲中伏嘅感觉咯，差唔多咁嘅程度啦。 我玩翻人入龙等人龙嗱，佢讲明嘅，今次喺佢嗰个官方网页都讲明就系、是、横山昌而家开发紧人龙八，即系只 game 其实已经做紧噶啦。我谂最快下年啦，一年一只佢而家系 好正常啦，大家都估到噶啦。咁啊，但系相信人中木村都真系会系最后一个噶啦。即系就算佢真系要搞，都系出个新嘅人中唔知乜村噶啦。即系虽然我知人中木村系我哋安嘅名啊，但系官方已经承认咗啦呢个名字其实。 反正就系嗰句，你知就得噶啦。其实名字方面，嗱，至于明月方面咧，即系如果净系咁出个声明话佢走咗之后话咧，咁我就可能真系会个网页。但系而家嘅情况就系咩？叫做风风光光，即叫做咩公司摆围走庆祝你光荣退役嗰只格局嘅话呢，咁明月短期内会去其他去中国公司嘅机会就唔系太大嘅啫。同埋以明月咁嘅呢咁嘅江湖地位嘅话呢，佢出嚟搞间游戏公司自己做跟住接 job 又好点样好嘅机会反而比较大。 即系，所以啱啱我哋之前讲彭博嗰个报道，到底剩后半系咪真咧？其实我相对比较保留嘅。你睇翻嗰阵时，我主要系对佢离职呢样嘢觉得系好有可能系事实。咁佢咪真系去网易啦？即系点讲啊？主观希望都唔希望啦。我哋之前讲过好多次噶啦。 同埋而家佢去网易，其他嘢阻止佢啦。而家中国咁款， 系啊，即系 分分钟去咗之后，突然间又呢样嘢唔做得，嗰样唔做得。 都系嗰句，你去你都唔好去网易啦，大佬，唔该，求下你啦。 咪就去腾讯啦，至少都要你 cheat 咗去腾讯，冇咁嬲啦。 啊，就咁啊，后边系咪会都系事实呢？因为我估彭伟应该同一个 source 嚟噶，有机会其实系嘅，可能佢真系有丢紧嘅。我就系如果佢真系丢紧嘅，唔该你回心注意啦，大佬，唔该。即系不过就如果有消息嘅话，我哋继续跟进啦。 好啦，咁咧就跟住讲下Bandai新 logo 啦。我最出嚟搞笑噶。 即系咧嗰啲恶搞，即系之前小米嗰单嘢啦，跟住佢改 logo 嗰时，大家喺度恶搞啊嘛，即系咁讲。话呢单嘢个愚蠢程度，其实唔同方向嘅愚蠢咯。因为小米嗰个愚蠢在于你搞俾咗几百万，但系最终冇乜喐过。但系呢度入边咧，无论我唔知佢使咗几钱，冇讲过。但系咧，我真系不如你冇改啦。 我睇个 logo 第一反应就系、是、Microsoft Word 做出嚟嘅。我谂我叫我老豆咧喺个 Office 2003嗰时，个 Word 都做到啦，个 logo。即系呢个 logo， 喂，唔好话俾我知几多钱啊！你千万唔公布呢个几多钱啊！唔系公布好嬲啊！呢个嘢，我希望你就系咩？有条咁嘅喺大学啱毕业嘅新仔，跟住喺个2021咗做出嚟嘅，咁我冇咁嬲嘅会。 佢入边讲啊，就系话呢个系漫画嘅对话框。咁作为一个日本嘅游戏公司，用日本漫画嘅对话框，咁好正常嘅。咁但系即系原本嗰嚿，我记得佢有写落去文案，有讲过佢个橙色同个红嗰、那个、那个黄色嗰撇嘢，到底系咩意思？但我唔记得咗啦，已经。咁但系你睇落去就系纯粹得个字咯，尤其是漫画框咧呢啲嘢咧，真系似个四方框。佢除咗左下角系有个漫画条线嗰条引去边个人讲嘢嗰条线之外， 唔系你唔讲我都唔知嗰条系线，嗰个系气球嚟噶，对话气球嚟噶，你唔讲我都唔留意啊。 系啊，剩翻嘅就系一个直边圆角嘅长方形，冇咯，几戇鸠啊。不过算啦，就系点讲啊？ 即系大，我好难理解大公司嗰啲 L 跌到咁啊，算啦。 呢个系最大好处咧，就系咧可以长条形，可以接近四方形少少。因为之前旧 logo 咧就一定系比较接近4:3嘅 logo。如果你一啲必须要长条状咁放嘅话咧，其实几麻烦嘅。咁新 logo 嘅好处咧就系佢有两种，一种咧就系长条形嘅，即系 Bandai Namco 系左右咁放嘅。 一种咧就系上下型嘅，即系变分翻4:3，就系上边 Bandai 下边 Namco。呢个我谂系我唯一可以赞到佢新 logo 嘅少少优点，同埋佢嗰句，其实仲有句宣传口号啊 ，Fun of all into the future slogan 咁样噶啦吓。唔算好出色，但系都可以接受啦 ，OK 啦，我收货嘅程度啦，咁加埋呢句之后就还好，虽然 除咗比较少画家之外， 即系老老实实，我真系觉得小画家画出嚟呢嚿嘢，你话 Microsoft 啊，我觉得小画家画出嚟啦，你只要有嗰个字形就已经得啦。 好啦，咁跟住就系、是、其实当应该都系有关啲游戏。 咁跟住一个呢，本来就係 TGS 入面嘅消息嚟嘅，不过我就特登抽佢出嚟，因为比较花生咁啊。就是呢个 FBI 专用钓鱼游戏，即係呢个小魔女罗比塔，唔係大雄嗰个罗比塔，虽然呢、這个名字有少少叻他嘅原本就、我唔知佢有冇讲明啊，即係洛贝塔啦，佢中文就因为你係台湾做嘅，所以係有中文名的。点解话佢 FBI 用嘅钓鱼游戏呢，就係、是、个主角係金发幼女，即係而且仲要係我哋台湾知名的萝莉控生产商萌希创意同埋呢个 FBI指定監察名單，呢個台灣嘅直王子人設，咁啊，佢其實一個佢官方都係咁樣叫啦，呢個類魂遊戲嚟嘅，基本上即係先唔講難度，佢個難度係完全唔可以叫做類魂嘅，但係個形表現形式啊，同呢個 Dark Souls 係有啲相似嗰種。咁其實而家已經係一個分類嚟嘅，直情係一個遊戲分類嚟噶啦。咁啊，但係如果係傳統小説就叫動作遊戲啦，即係第三新月兼式嘅動作遊戲。咁、那个游戏本身呢就出咗好耐㗎啦。咁佢而家就喺 TGS 入面公布喺2022年正式出正式版本啦。佢个之前个先行版就得三关嚟啫，系未完成嘅，而且不断咁改进緊啦。咁你知喺 Steam 上面咁样先行放上嚟系好常见嘅事嚟㗎啦。咁佢亦都公布咗正式版就会有语音，而且系有日文版语音嘅，而且日文版配音嗰阵时一开始佢系唔公布个配音系边个配音嘅，就淨系电咗啲片出嚟。咁但系呢，尤其是其中一个 boss 啦，叫 Monica， 系啊，系嗰个 Monica， 咁佢个声音就基本上已经唔系唔打算藏啦，已经系好明显地想话俾你听，嗰、那个就系吹吹嚟，白上吹雪，绝对系阿吹吹嚟嘅嗰把声，基本上你黑埋眼你就觉得我喺度听紧 V2 Passive Form。OK， 咁最后喺 TGS 上正式公布咗名单啦，咁即系有少少玩完而啦，咁啊喺前面就等你哋估下，但系都唔肯细估啊啦。我呢啲唔多睇 V2 把嘅人都系一听就听到，嗰、那个摆明就系吹吹嚟噶啦。咁结果佢就唔单止系个中之人配音咁简单，直接就系话佢同 Hololive 合作入边三个 boss 都系 Hololive 嘅 V2 把嚟嘅。而且个 CV 系直接写白上吹雪，结果就系、是、我谂大家都估到啦，即、就、系、是、我哋小粉红只要听到 Hololive 就出征噶啦嘛，咁呢间嘢入边，咁当然就系会对只 game 就搞 负评炸弹噶啦， 系负评炸弹嗰啲嘢啦，咁啊但系啦。因为佢 Steam 系有历来嘅评价同呢个最近评价，因为有啲游戏咧，尤其是更新中，佢呢啲算系未完成嘅游戏噶嘛。更新中嗰阵时咧，有时啲近期嘅更新造成评价改变咧，所以佢有个近期少少评价。我唔讲个长期评价，极度好评下先讲系。咁佢个近期个评价我一望，点解近期都仲系极度好评嘅？又话丢负评嘅，系唔少负评嘅，但系个数目太少咁紧，你系咪冇电出唔到证？大家知啦吓，而家大陆即系咁当然啦，其实最后咧就过咗一日之后咧，好似变咗做大多数好评嘅，系有再跌咗嘅，个比率系有跌嘅，一度曾经跌到 70% 左右，70% 好评。以 Steam 嚟讲，其实算系唔高噶啦，已经系。咁大家我哋之前讲好多次噶啦 ，Steam 个负评嘅查单系统就系讲紧，如果佢判断到一啲负评系同游戏本身无关嘅。嘅界外問題咧，佢就會將佢移除於呢個數目，即係佢個庫房你要篤落去睇，依然會見到嘅，但係就唔會喺個統計數字度嘅。而家就變翻做極度好評噶啦，而且甚至可能係因為咁嘅情況之下咧，佢個歷來評價係上咗去壓倒性好評，即是最 即係壓倒性好評，5000多評論 係最高級嘅評價嚟嘅。咁 啲羅尼控真係麻煩。 即系其实咧，唔净系因为啲小朋友出征，所以有负评嘅。我都见到有部分系真系正常嘅负评嘅。譬如话， 喂，我打游戏嘅话，打游戏咯，我唔想睇 VTuber， 因为有啲人系唔中意 VTuber 啊嘛。其他人等 Ryan 过啊，我讲新闻成日讲 VTuber 新闻，好好唔中意咁样。有啲人都唔中意中国新闻啦，咁都唔报啊。即系我只要我喜欢就得啦吓。即系呢啲，喂，金发幼女萝莉，仲啱啱未睇完，点解佢同 Nobita 可能有相关？就系咧，佢阿 Nobita 嘅最大特征就系跌亲，佢入边有个耐力值，即系跑就会扣啦。你消耗完个耐力值继续跑嘅话，佢就会跌亲。所以好多人咧就为咗睇佢个灯笼裤，特登令佢扑亲嘅。即系而且咧，根据直王子所讲嘅咧，原本佢个设计咧系绑带内裤嚟啊，但系呢个 Steam 就唔俾过。我本即系 OK， 即系咁啊。其实我中意灯笼裤多啲嘅，老老实实。OK， 唔紧要。咁系有人系因为各种原因系唔多中意，即系譬如话我唔中意听到 VTuber 把声，我觉得唔配合，太过吵嗰啲嘢，咁系有嘅。咁官方就走出嚟话，我哋喺考虑呢个合作案的时候咧，一早就估到有机会承受呢个风险噶啦，亦都不意外地，佢哋真系亦都嚟搞富人炸弹。但我哋陈早已经预咗，从来冇惊过，即系未有好挑衅嘅。咁但系都系其实。言下之意咪就系超神早预谂咗你噶啦，睇死你班友仔都系真香噶啦，即系点解咧？要落负评，其实你要买一只 game 先嘅。一个路人咧，你系俾唔到负评嘅，除非佢有限面或者之类嘅嘢啦。如果唔系咧，你冇只游戏咧，你系唔可以落评鉴嘅。咁所以嗰啲人系全谂都会俾下钱嘅。 只问题，钱收咗你落，即系我嗰只骨你啊，钱就收咗你啦，你咪俾负评咯。 系啊，而且喺圈子入边红咗之后，就有啲唔出声嘅真香仔噶嘛。即系佢唔知唔可以叫真香仔，佢根本就冇出征冇成，佢以前可能唔识嘅，跟住就都哇正萝莉版黑云，即系原唱我杯茶，因为先讲食王子啲图系我杯茶，咪喺啲搵亲啲萝莉控玩家都系我杯茶啲嘢嚟嘅，其实都系啲大家都好常见嘅事嚟噶啦，不过只不过系佢牵涉到两个元素啊，就系 VTuber 同台湾的公司咁啊，佢哋话咩 Mon One 啊、台独公司啊诸如此类。其实文熙创作嗰边咧唔妥你中共好耐噶啦，即系以我所认知，佢哋入边啲人啊系唔中意你大陆呢啲人嘅，咁所以佢当初先肯去揾一个肯定会俾你攻击嘅对象啫嘛。即系我 friend 个讲法就系防盗版机制，你仲边捻个人够胆死搞盗版？我即刻就话哦，呢个台独游戏，呢个平台散播台独游戏，仲拉鸠咗你，因为大家知道喺中国佢盗版你啲游戏，你叫佢话盗版下架系冇用噶嘛？你唯一最简单嘅方法就系检举佢台独，呢个作者系台独嘅人嚟嘅，你想加佢啲翻版游戏，你都系台独，即系咁跟住咧就好秒速地唔见咗啊！嗰件嘢，即系所以咪话呢个防盗版机制，我谂玩得最熟手的。唔系牛妈，系我哋台湾人，咁啊睇一睇啦吓。好啦，咁啊，虽然其实同已经系同 TGS 冇关嘅啦，已经系咁啊，但系因为相关，我哋就继续掹落去啦。就系、是、又系时间相当嘅游戏消息嚟嘅。我哋之前讲过 ROG 一个三制事件啦，如果你唔记得咗嘅话，我哋可以听翻啦，好耐之前嘅啦都。咁因为唔同地方嘅华硕系唔同团队运作噶嘛，之前佢跨国咁样去影响日本嗰边咧。即系大家已经好唔爽噶啦，跟住所以就系、是、你辱咗一次话，你有辱第二次吗？你俾呢个小编攞刀架颈，而你有冇二刀游啊？今次就系日本 ROG 又再揾相关人合作，今次咧就系揾阿同生可可嘅中之人，因为佢毕咗业之后啊，佢中之人嗰部分继续有活跃嘅，咁佢就日本 ROG 佢就揾佢合作去做宣传。咁大家喺度睇紧，咁你 ROG 个小编中国嗰边啊个小编，你系咪又要攞刀去嫁你老细啊？但系今次嗱一个礼拜我特登等咗噶啦，冇反应。佢官方嗰边好似冷处理咁样咯，中国 ROG 嗰边咧都唔见佢有啲咩反应了，反而调翻转系 Bilibili 嗰边咧就有个少少反应，就系、是、一时间嘅啫，因为而家已经开翻噶啦，录音呢一刻已经开翻噶啦，就将佢个 Bilibili 频道暂时屏蔽咗。后屘就已经开翻啦，好似冇件事冇发生过咁样，就系比较官方层面嘅嘢，全部好似冇发生过，当件事唔存在咁。系咪发现咧？你烧佢咧系冇任何作用，所以唔搞咧？定系华硕嘅冷处理嚟嘅？因为我哋上次讲过啦，如果你净系听新闻部分，可能我听漏咗呢部后续噶。佢搞完呢件事件之后咧，台湾因为佢咁样小偏中国的团体，走去影响日本嘅团体，咁啊，当然系呢个地球就好嬲啦，地球以外就兴奋。咁咧喺台湾嗰边咧，一开始有报道嘅，但后屘全部下晒架。我合理推断，台湾华硕或者应该系华硕总公司啦，系喺台湾用佢嘅影响力嗰啲嘢压新闻。佢嘅冷处理唔系不处理，系尽快令到佢件新闻消失于大众眼中。先唔讲对错正邪， 呢、这个手法系一个非常有效嘅公关策略嚟，绝对唔系嗰啲越搞越火嗰啲关公嘢嚟。 嗯， 呢、这个当年嘅后续啦吓。咁、但系我谂呢啲嘢可能系佢管唔到日本嗰边啊，因为咧佢唔止系呢单嘢嘅。日本嗰边啊，仲同好啦啦合作，因为同间学校咁毕咗业，即系其他人都有噶嘛。阿白斯啊、阿富 Bicky 嗰啲之前都有过噶嘛。咁啊，你咁样搞法，我谂、中国嗰边嘅 ROG 真系多难得你即系唔少咁样啦。咁、啊，就是这么回事，其实大家都听惯听熟噶啦。咁啊，因为 TGS 太冇嘢到，我哋讲少少八卦花生咁解啫，咁样咯。好啦， 喂，喂，听到， 讲完噶咯。 好，大致上其实仲有冇咩讲啊？其实真系会，我真系。唉，即系我讲做 TGS， 我依内心不安啊！讲游戏单嘢，要讲一大杯要同 TGS 冇拉加嘅嘢。 即系冇办法，因为真系太 TGS 本体实在太过冇料到，所以我之前我哋都系会近时间相近会车埋过嚟噶啦，咁样咯。 系啦，补充下啦 ，TGS 上只地球防卫军六嘅。 一开始你第一句讲咗呢句唔使补咯。 头先即系真系去到咁嘅地步咯，只能咁讲，冇料到嘅又我真系。唉，真系不如算啦，真系唔好搞啦，即系睇下我哋啲算把数啦。你即系你仲要虚个 Sony 搞个净系俾鬼佬睇嘅游戏展，你唔系啊嘛？ 即系呢个疫情年代咧，就系、是、搞活动咧都系好难搞啦。嗰时会流于个别发布咯。其实呢一年唔系冇游戏噶，不过佢就唔再需要谷埋咗一齐。其实睇你点睇咯。即系如果系中意制点嘅日本人就可能觉得无聊嘅，但系如果系一堆普通玩家话咧，唔使下下就系谷埋一齐，啲消息喺一齐去，唔使逼到啲制作手一定要喺呢个时候嚟去生啲嘢出嚟。 不过问题，不过有一样嘢就系咁，你始终去搞开做 game show 嘅好处就系咩？你成料方面咧就从来都系嘅，一大堆料一齐爆咧，嗰、那个话题性咧就硬好过你而家做咗。即系讲就系、是，而且多大咧？点解咁爆咧？就系佢1晚40分钟内爆一大堆料落嚟。你要明白，系咁爆，系咁爆，系咁讲，你跟住唔讲，又冇话嚟讲啊嘛。等于游戏一句一个月出嘅话咧，你咁啊，后面玩都冇所谓啦。咁呢只 game 可能永远唔会玩嘅，但系如果突然间成堆 game 出嚟嘅时候，喂，而家唔玩就唔得闲玩嘅咯，咁你就玩噶啦，就道理一样啫嘛。即系料永远都系嘅，新闻从来都系越多新闻一齐爆咧，硬系好过你逐得慢爆嘅。 而家嘅状态就会系因为大型 show 系好难搞。 好啊，咁今个礼拜就短啲啦，短都短唔止啲啦，短好多噶啦。好，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咁我啲空头支票啊 ，K 卡嘢就下个礼拜再开。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